小朋友的问号很多，什么波波奶茶只要波波，生活太难难以捉摸，不懂就问为什么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的问号？这个世界突然变成一个大大的变号，学校还没通知上学，睡不着觉，却光在家里面对着网课烦恼。小姐脸上是否依旧挂着微笑？小姐的口袋是否装着半个汉堡？胖虎还在阳台上玩着乐高，还有一个叫小叮当的机器猫。不行，是不要大人不要到这么大了，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一个宝宝。荷尔蒙的味道，生活变得糟糕，自己也不清楚到底什么才是重要。 小朋友的 只要不